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十际品第78-2善现当知，如有如来应征等觉，化作四众，所谓比丘、比丘尼、乌婆娑迦、乌婆斯迦，假使化佛，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为彼四众宣说正法。于意云何？如是化众，颇有能得，我预留果，我预来果，我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何以故？是诸化众都无实事，非无实法，可有得果，可得受记。佛告善现：诸法一耳，皆本性空，都无实事。于中何等菩萨摩诃萨，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可令证得我预留果，我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得受无上正等菩提戒。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虽未有情，宣说空法，而诸有情实不可得，哀悯彼堕颠倒法故，拔济令住无颠倒法。无颠倒者，为无分别。无分别者，无颠倒故。若有分别，则有颠倒。彼等流故，善现当知，颠倒即是无颠倒法。无颠倒中，无我，无有情，广说乃至无知者，无见者，亦无色、受、想、行、识，亦无眼处乃至意处，亦无色处乃至法处，亦无眼界乃至意界，亦无色界乃至法界，亦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眼处乃至意处，亦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地界乃至识界，亦无因缘乃至增上缘，亦无从缘所生诸法，亦无无明乃至老死，亦无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无苦集灭道圣地，亦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 一无八解脱，那知十遍处。一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一无净观地，那知如来地。一无极喜地，那知法云地。一无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无五眼六神通。一无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无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一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一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无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一无一切菩萨摩萨行。一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也。善现，此无所有，即本性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此中，见诸有情，堕颠倒想，方便善巧，令得解脱。为令解脱无我我想，无有情有情想，广说乃至无知者知者想，无见者见者想，亦令解脱无常常想，无乐乐想，无我我想，不净净想，亦令解脱无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想，亦令解脱无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乃至意处想，亦令解脱无色处乃至法处，色处乃至法处想，亦令解脱无眼界乃至意界，眼界乃至意界想，亦令解脱无色界乃至法界，色界乃至法界想，亦令解脱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想，亦令解脱无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乃至意处想，亦令解脱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亦令解脱无地界乃至十界，地界乃至十界想，亦令解脱无因缘乃至增上缘，因缘乃至增上缘想，亦令解脱无从缘所生诸法，从缘所生诸法想，亦令解脱无无明乃至老死，无明乃至老死想，亦令解脱无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亦令解脱无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想，亦令解脱无真如，乃至不碎界真如，乃至不碎界想，亦令解脱无苦集灭道圣地，苦集灭道圣地想，亦令解脱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想，亦令解脱无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想，亦令解脱 无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想。一令解脱，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想。一令解脱，无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想。一令解脱，无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相。一令解脱，无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相。一令解脱，无五眼六神通、五眼六神通相。一令解脱，无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一令解脱，无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想。一令解脱，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想。一令解脱，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想。一令解脱，无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想。一令解脱，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想。一令解脱，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想。一令解脱，无取蕴等诸有漏法。一令解脱，思念住等诸无漏法。所以者何？思念住等诸无漏法，非如圣意，无生无灭，无相无为，无细论，无分别，是故意应解脱。彼法真圣意者，即本性空。此本性空，即是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此中无我，乃至见者可得；亦无色，乃至识可得；亦无眼处，乃至意处可得；亦无色处，乃至法处可得；亦无眼界，乃至意界可得；亦无色界，乃至法界可得；亦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可得；亦无眼处，乃至意处可得；亦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亦无地界，乃至十界可得；亦无因缘，乃至增上缘可得；亦无从缘所生诸法可得；亦无无明，乃至老死可得；亦无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可得；亦无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可得；亦无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可得；亦无苦集灭道圣地可得；亦无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可得；亦无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可得；亦无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可得；亦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可得；亦无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可得；亦无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可得；亦无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可得； 亦无五眼六神通可得，亦无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可得，亦无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可得，亦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可得，亦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亦无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可得，亦无一切菩萨摩萨行可得，亦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萨不为无上正等菩提道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但为诸法本性空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是本性空，前后中际常本性空，未曾不空。诸菩萨摩萨住本性空波罗蜜多，未欲度脱诸有情类，执有情想即法想故，行道相智。是菩萨摩萨行道相智时，即得一切道，为声闻道，若独觉道，若菩萨道，若诸佛道。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萨与一切道得圆满矣，便能成熟所化有情，亦能严净所求佛土，留诸受行去证无上正等菩提。既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令佛眼常无断坏。何谓佛眼？为本性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住十方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无不皆以此本性空而为佛眼。善现当知，定无诸佛离本性空而出世者，诸佛出世无不皆说本性空义，所化有情要闻佛说本性空理，乃入圣道得圣道果，离本性空无别方便。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正安住本性空理，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即于菩萨摩萨行。若正安住本性空理，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即于菩萨摩萨行，终不退失一切之智，常能利乐一切有情。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萨甚为稀有，虽行一切法皆本性空，而与本性空常无失坏，为不执色乃至识意本性空，亦不执眼处乃至意处意本性空，亦不执色处乃至法处意本性空，亦不执眼界乃至意界意本性空，亦不执色界乃至法界意本性空，亦不执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意本性空，亦不执眼处乃至意处意本性空，亦不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意本性空，亦不执地界乃至识界意本性空，亦不执因缘乃至增上缘意本性空， 亦不值，从缘所生诸法亦本性空。亦不值无明，乃至老死亦本性空。亦不值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本性空。亦不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本性空。亦不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本性空。亦不值苦集灭道圣地亦本性空。亦不值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本性空。亦不值思净虑、思无量、思无色定亦本性空。亦不值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本性空。亦不值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亦本性空。亦不值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本性空。亦不值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本性空。亦不值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本性空。亦不值五眼六神通亦本性空。亦不值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本性空。亦不值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亦本性空。亦不值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本性空。亦不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本性空。亦不值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本性空。亦不值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本性空。亦不值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本性空。世尊，色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色。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虽行一切法皆本性空，而与本性空常无失坏。善现当知，色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色。色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色。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色异本性空，本性空异色。色非本性空，本性空非色。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本性空，本性空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本性空，本性空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观一切法皆本性空，亦不应能证得一切之智。以色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色。色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色。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一切法皆本性空，而能证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离本性空，无有一法

诸菩萨摩诃萨为住何处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二形象，非二形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唯愿世尊哀悯为说。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二形象，非二形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菩提无二，亦无分别。若于菩提行于二相有分别者，必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不与菩提行于二相，亦不分别，都无所住，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行二相，亦不分别，都无所行，则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所求无上正等菩提，非行二相而能证得。诸菩萨摩诃萨所求菩提，都无所行，为不与色行，亦不与受想行识行，如是乃至不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行，亦不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行。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不缘名声执我我所，为不作是念：我行于色，我行于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不作是念：我行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我行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非取故行，非舍故行。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非取故行，非舍故行，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当何处行？佛告善现：于云何？如来化身所有菩提当何处行？为取故行，为舍故行。善现对曰：佛也世尊，如来化身实无所有，如何可说所有菩提有所行处，若取若舍？佛告善现：于云何？诸阿罗汉梦中菩提当何处行？为取故行，为舍故行。善现对曰：佛也世尊，诸阿罗汉诸漏永寂昏沉睡眠，盖禅俱灭，毕竟无梦，云何当有梦中菩提有所行处，若取若舍？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阿罗汉毕竟无梦昏沉睡眠分别尽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菩提亦复如是，非取故行，非舍故行，都无行处，达一切法本性空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菩提非取故行，非舍故行，都无行处，为不行于色，亦不行于受想行识， 如是乃至不行于一切菩萨摩萨行，亦不行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岂不菩萨摩萨未遇扰于诸有情故，不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行苦集灭道圣地，不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不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行五眼六神通，不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不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住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而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虽无行处，而诸菩萨摩诃萨未遇扰于诸有情故，要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要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要住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具首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若无行处，将无菩萨摩诃萨未遇扰于诸有情故，不住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久修令满，如是乃至不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久修令满，不住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久修令满，而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虽无行处，而诸菩萨摩诃萨未遇扰于诸有情故，要住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久修令满，如是乃至要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久修令满，要住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久修令满，乃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诸善根未总圆满，终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住色本性空，应住受想行识本性空，如是乃至应住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本性空，应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本性空，应住一切法本性空，应住一切有情本性空，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如是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得圆满，修行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圆满矣，便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一切法本性空理，即诸有情本性空理，最极极净，无有少法，能增能减，能生能灭， 能断能长，能染能净，能得果，能现观。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以世俗故说修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了知本性空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不以圣意随者何？真圣意中无色可得，亦无受想行识可得，如是乃至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亦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无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者可得，亦无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可得。善现，如是诸法皆以世俗言说实摄，不以圣意。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从初发心虽极猛力，为诸有情行菩提行，而于此心都无所得，于诸有情亦无所得，于大菩提亦无所得，于佛菩萨亦无所得，以一切法一切有情不可得故。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都无所有，皆不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菩提行？云何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谁行菩提行？谁复能证得？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于先时以止断戒，断诸烦恼，得无漏根，住无间定，得预留果，次欲来果，次不还果，后阿罗汉果。如于彼时颇见有情，若心若道，若诸道果，犹可得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若汝彼时一指断戒，断诸烦恼，得无漏根，于有情心道及道果都无所得，云何言得阿罗汉果？善现对曰：以世俗说，不依圣意。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世俗说行菩提道，即得无上正等菩提，不依圣意。善现当知，依世俗故，假说有色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依世俗故，假说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依世俗故，假说有情菩萨诸佛，不以圣意。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能与无上正等菩提有增有减，有益有损，以一切法本性空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观本性空，尚不可得，况初发心而有可得？最初发心尚不可得，况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有可得？况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有可得？况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有可得？况住苦集灭道圣地而有可得？况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有可得？况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有可得？况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而有可得？ 况修空，无相无缘解脱门而又可得。况修极喜地乃至梵云地而又可得。况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而又可得。况修五眼六神通而又可得。况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又可得。况修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而又可得。况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而又可得。况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又可得。况修一切菩萨蒙萨行而又可得。况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又可得。善现诸菩萨蒙萨于所修住一切佛法若有所得无有是处。如是善现诸菩萨蒙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修行大菩提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常无间断。第二分无缺品第七十九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虽勤精进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旨修行四净律乃至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菩提道修未圆满不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菩提道令得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具足殊胜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不得布施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亦不远离如是诸法而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施时能具照明三菩提道修菩提道速能成就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菩提道令得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具足殊胜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正佛无上正等菩提随其所应皆当广说而使具受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勇猛正勤修菩提道佛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不合合色受想行识 不离散色受想行识，不合合眼处那指一处，不离散眼处那指一处，不合合色处那指法处，不离散色处那指法处，不合合眼界那指意界，不离散眼界那指意界，不合合色界那指法界，不离散色界那指法界，不合合眼识界那指意识界，不离散眼识界那指意识界，不合合眼处那指意处，不离散眼处那指意处，不合合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那指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离散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那指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合合地界那指识界，不离散地界那指识界，不合合因缘那指增上缘，不离散因缘那指增上缘，不合合从缘所生诸法，不离散从缘所生诸法，不合合无明乃至老死，不离散无明乃至老死，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无自性，可合离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不合合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离散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合合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离散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合合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离散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合合苦集灭道圣地，不离散苦集灭道圣地，不合合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离散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合合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离散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合合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离散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合合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离散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合合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离散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合合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离散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合合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离散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合合五眼六神通，不离散五眼六神通，不合合如来实力乃至十八法不共法，不离散如来实力乃至十八法不共法，不合合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不离散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不合合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离散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合合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离散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合合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离散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合合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离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合合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离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无自性，可合离故。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勇猛正勤修菩提道。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一切法都无自性可合离者，云何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于中修学？世尊，若菩萨摩诃萨